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那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有人说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里面告诉你们。 好，来到我们练心术的节目啊。咁今日咧，我哋见到咧，身边有位女士咧，就系阿伍博士啦，系啦，袁博士，袁凤博士啦。咁我哋咧就好特别嘅，我哋两个今日都着咗红色，系啦，对住啲咁啱着咗红色。咁但系我哋讲嘅题目咧，好似咧同红色又完全一个相反嚟嘅，可唔可以咁讲啊？ 中国人会系咯，但系外国人就唔一定系。 外国人系咪都可以着红色衫噶？ 佢哋嘅基于佢哋嘅宗教信仰系冇所谓， 冇所谓嘅。 即系譬如啲牧师或者神父曾经讲过话，其实你着咩色，佢哋都唔会介意，因为佢哋对佢哋嚟讲系一件好事嚟。 哦，得意啦！咁究竟我哋讲紧啲乜嘢咧？系咁头先咧，阿袁博士就讲到啦吓，中国人好避忌嘅，喺咩场合入边咁避忌要着红色衫咧？因为红色是防喜庆啦，咁啊好明显就即系唔系喜庆嘅事啦，就系咧咁啊，阿袁博士系一个殓葬行业嘅专家嚟 嘅，系咯，殡葬行业， 殡葬行业， 唔系，其实殓系啱嘅，殓遗处理遗体就叫做殓咯， 系， 但系葬咗之后嘅就系另就叫做另外一个过程咯， 哦， 系啦， 你做咗呢行几耐啊？ 其实是因为家人有做开啦，我先生是做这行的。咁佢嗰阵时候我做就帮下佢做幕后咯。咁其实接触呢个行业有廿几年啦。如果你话我正式自己真系出嚟做嘅，就几年啦，最少都吓。但系我哋主力是做葬嗰一 part 咯，即系 葬嗰一 part 土葬啊，或者系 山坟嗰啲算 系啦，山坟啊，又或者系嗰啲骨灰龛啊，我哋嗰度 系嘛？ 系 咁得意嘅。当初你先生系做呢一行嘅， 系啦， 你认识佢嘅时候会唔会 佢都系做紧呢行啦？系有做紧呢行。 你有冇惊啊？或者系觉得？是有什么感觉的呢？ 其实都是一个服务性行业，都不算很害怕，因为他自己本身都有自己的整职，当时他是兼下兼下的，应该感觉。 其实譬如说，可不可以讲一讲，譬如说，这个的殡葬行业其实包括了什么东西 的？其实如果正式来讲，是会包括我们叫做三部曲，最低限度下有殓，先有所讲的，有殡和有葬。殓咧就系、是、遗体嘅处理过程，包括咧就小殓同大殓，我哋会听过噶啦。 系即系一听，小殓等阵又系啲咩咧？ 系啦，其实小殓咧就系帮遗体结身同埋换衫啊。咁就为之小殓。大殓咧就系将遗体移放入棺木，咁就叫做大殓。咁、其实全个过程都同个遗体有关，就为之殓。当遗体入咗棺木之后咧，盖咗棺啦，咁我哋停。个棺喺度等人哋去做祭祀仪式嗰阵时咧，即系做奠仪嗰阵时咧，我哋就嗰个过程就叫殡。 哦，即系佢就系、是、要可能有啲人嚟去摆佢啊， 系啦， 即系送佢最后一程啦。 系啦，咁嗰个就叫殡。咁到离开嗰个祭祀嗰、那个即系奠仪嗰个环境嗰个礼堂啦，或者屋企啦，有啲吓。咁到佢去到山上边，可能系火葬场，可能系坟场。咁嗰个过程我哋叫葬，咁啊葬咗之后，咁咪三个过程叫三部曲，咁啊殓殡葬咯，基本上应该咁讲。 系，其实系咪suppose 而家我又听到好多咧，就系、是、有而家新有啲新嘅殓殡葬啦，或者我唔知，因为我唔知道应该用边个字眼，佢哋可能系将啲骨灰撒落海嘅。咁嗰个都算系葬个仪式。 其实嗰个系一个二次葬嘅仪式，第一次葬就 二次葬， 系啦， 哦，即系有 第二次处理啦，已经去到，因为第一次处理我哋系处理个遗体啊嘛。 系， 咁其实喺香港而家个法例只可以俾我哋做，一系就火葬，一系就土葬，即系直接系葬落地入边啦。 系， 咁当你话要撒骨灰，或者我哋作摆落去骨灰庵入边嗰阵时，嗰个已经系一个第二次处理嘅遗体啦。 哦， 即系佢只系。轉型了由一個 body 變成 astrum 啊，係啦，咁其實我哋話哦，我哋殺灰又好，或者我哋擺落去骨灰庵入邊去供奉都好，咁其實嗰個係一個叫二次葬，咁二次葬咁都係一個葬， 就是这样。因为其实中国人很轻易始葬，特别是南华地区的人。 例如要有什么方式的、 譬如土葬之后啦，其实很听到很多人都会说、啊、会帮家人起骨啦。那些、骨籍呢，我们叫金啦、啊 嗯、 通常我们不叫执骨，我们叫执金啦、啊、好听一点。那些骨籍呢，我们是会再放在一个金坛里面，然后会再即砌好晒之后，好像坐了在那里、嗯、然后再撞一次土葬的可能、哦、又或者会将骨籍可以拎去火化都可以，亦都可以做第二次的火化、嗯、那即叫做第二次的葬。那其实都可以又是土葬又是可以火葬。 哇，好复杂的，原来 其实不复杂，只不过因为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二次葬的仪式呢？特别是中国东南部、 嗯、 是特别流行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南华地区比较潮湿、 嗯、 如果那些骨籍葬在土壤里面太久、哦、可能会完全腐化没了、嗯、或者呢有些、有些我们叫做乡下啦，咁可能以前佢哋随时要走难啦，咁要随时要将啲先人带埋走咧，咁样就摆喺面，咁样随时话咩就咩咁。 哦，即系佢哋要走难要带埋先人走噶？ 梗系啦，咁、嗯、你自己走唔咁先人咁点？咁以前啲人好好紧张啲先人噶嘛，咁样会带埋一齐走都有，咁所以随时话一拎起就可以拎走咁都有。咁点解会将啲金塔就咁摆喺面？因为方便搬运咯，随时。 嗯，咁其实喺成个国，因为咧去到一啲嘅殡葬啦吓，嘅入边嘅仪式入边咧，其实好多嘢需要注意嘅吓、哦，即系譬如又话因为好多一啲人就会觉得会唔会有做错啲乜嘢，就又会改上身啊，又话会揩到污糟嘢啊，成你哋有中间系会点样去平衡呢一样嘢噶？ 嗱，我自己会去咁样睇咧，其实本身咧以前的人就没有这么多这些禁忌。 以前反而没有那么多。 I mean, 就是很多很多年前、 okay. 就是可能以前我们很猛年代这样，可能他们会觉得啊，我们是需要尽孝的，要处理好我们自己的先人。 嗯。 那从而下一代见到我们这样尽孝，他们也都会尽孝。因为不行以孝为先，那所以呢就、哦、他们会是重视这件事，但是他们就不是说担心他会来。 即 是 思辨， 是啦，即是不是完全不是关于、哦那个怕鬼神那样东西 的概念，完全没有的、哦、反而呢我们会去看呢，就是现在这样、啊、即去到某一个点呢，有些、可能是同业啦，又可能即以前里面、又或者可能是一些、乡族啦， 是 即是啲乡例会导致到可能以讹传讹啊，觉得是需要咁样做，必然要咁样做。其实如果你话考究翻咧，其实有啲根本系冇根冇据， 系咪啊？ 系咁，如果你嗱、哦，你话系咪真系完全冇鬼神之说咧？咁我又唔可以断言话冇嘅。 嗯， 咁系咪因为我做得唔好而发生呢啲事情咧？咁可能咧，我会咁样讲咧，亦都有听过嘅。 嗯， 譬如有啲金的师傅可能他收留了少少嘢，咁样系唔觉意嘅，咁可能他都会报梦话翻俾佢知，我留咗啲咩啊，咁样 咁得意啊， 亦都听过好多呢啲例子，咁翻翻去事实系揾得翻。咁、 哦、 其实呢啲你话系咪真系鬼神之说？咁其实可能佢即系我哋叫做灵与灵之间，佢哋有个 connection 啦。既然你帮我做，你帮我做好佢，佢亦都理解到可能你系一时唔觉意做漏咗嘅啫。咁当然要俾个机会你啦，系咪？如果你话你讲咁你听，你都唔 去做， 唔去做翻好嘅，咁即系好似老细叫我哋做嘢，通知声你，唔会即刻炒你噶嘛，系咪？做错咗或者做漏咗，咁俾个机会你补救翻。如果你补做、哦、做翻你自己应该做嘅嘢，咁你咪冇事咯。O K 喎， 佢哋啲梦系咪会好清楚？我嘅咧，即 系因为我是听翻嚟噶，咁我呢个唔系我自己亲身发嘅， okay, 不过有啲我听过好几个话先人报梦嗰啲都几得意，都有讲过，即系几真实嘅。佢哋讲嗰阵讲翻出嚟嗰阵时话嗰个情景啊，各样嗰啲嘢啊，咁我都听过有。咁、 哦、 因为唔系我自己本人亲身经历，我唔可以话系咪好真实啦。佢哋讲到好真实咯，系。 你自己有冇经历过一啲可能比较特别嘅事件咁样噶？令到你都记得嘅。不知道即是奇异的事令到你觉得啊，可能这个世界可能冥冥中都会不会，即令到本身你自己相不相信有鬼魂这件事的？ 因为基于我自己那个 读书的背景，我相信有回，即有轮回的。 是因为你读佛教 是 佛学 啦，那我就会相信这样东西。至于你能不能够跟他 connect 到呢，是另外一件事，我自己会这样去这样看。即如果你说以前呢，我是从来都没经历过。即是有呢种嘅，咁最近自己亲身有一次经历，就系瞓觉嗰阵时候感觉到 系 吓， 系点样样嘅一种感觉嚟噶？即系俾我哋俗称俾鬼砸嗰啲， 系啦，即系压住你嗰种感觉，即系一个自我第一次感觉到。 系 咁当下我就嗰时候我系咁样，即系我自己醒，即系好似半梦半醒咁。我自己当下个感觉系半梦半醒，但系呢啲同职业冇关 系 啊，即系 纯粹系有好多唔同嘅解释嘅。 系啦，呢啲同我个行业系冇关系咁咁当时我自己个心态就喺、我感觉到系有嘢压住啦，感觉咁，然之后咧就心谂，咦，其实你过劳嘅啫， 劳过 系啦，我自己觉得佢系劳过，我心谂你揾错咗对象，我即系我当时系谂，咁然之后就即系喐唔到嘅，但系又感觉意识系清醒嘅感觉嘅，但系其实我觉得我瞓着咗嘅人，醒咗之后我又觉得自己瞓着咗， 吓、 即系我自己觉得，跟住后屘点处理呢，就其实自己念佛号啦，咁自己念佛号咁念咗几下，我话啊，其实你即系冇乜嘢嘅，咁咪路过嘅，咁即系佢自己会离开啦，咁过下咯。其实又冇乜嘢，事后又冇乜嘢， 系啊， 所以我又觉得冇乜嘢，即系其实呢个系我人生第一次嘅感觉，好近期嘅，咁我都觉得好奇怪，我因为未试过咯。 即系你做呢一行啦，即系我 或者我自己读呢科啦，咁我亦都听过好多朋友啊，亦都有呢啲经历嘅，咁我从来未经历过，咁佢又冇求于我，又冇俾信息我话叫我帮佢做啲咩，咁我又只系觉得佢过路揾我。冇嘢做，揾我玩下嗰种感觉咯吓。 吓、你做呢一行咁贴近死亡，即系、甚至乎可能同死亡接触啦吓。即系呢一种呢一行嘅时候啊，都反而系冇呢啲咁嘅经验吓、啊，即系 冇乜咯。 呢个系有趣嘅位嚟噶。 唔系，其实唔系 可能有时 有噶，真系唔系有噶。我识好多行家都唔听佢哋讲话有，系、但系当然有啲讲到鬼鬼怪怪都有， 系嘛 好多我又怀疑佢真定假， 系嘛？ 有啲可能当讲笑咧， 系 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即系有时我哋可能行业闷咁样，有时会得闲讲下，攞嚟讲下笑都唔出。 又或者系我哋永远唔知道对方喺佢生命入边所接触到嘅系啲乜嘢嘅，即系都摆个即系一个中立啲嘅心啦。即系听到佢讲，即系譬如我自己都系嘅，听到朋友讲，咦，我都咦，我咪听下咯， 系啊系啊， 甚至乎我有啲 case 会讲噶。系嘛，即系会见到啊，听到啊，即系 feel 到啊，咁都会有噶、即系好，即系我做主要做心理治疗嘅吓，咁、所以唔同嘅人有佢唔同嘅世界嘅， 冇错，系啊，我都觉得系， 只要佢个世界佢觉得系真实嘅，就嗰个就系属于佢嘅世界， 系啊， 亦都尊重翻佢嘅世界， 系啊，因为有阵时候我啲朋友都会话啊，你见唔见到啊， 即系好似当你做呢行就见到咁样， 佢揸揸下车突然之间，你见唔见到啊？可能我话见到咩啊？佢话诶，有个咩咩咩喎。我见唔到，你真系见唔到，你真系见唔到，我系啊，见唔到，咁我心谂你幻觉啫， 好有趣吓。咁我又想知道咧，你既然接触咁多，即系同死亡咁贴近啦吓，其实你见到系咪都见到好多人生百态噶？ 其实系噶，如果你去殡仪馆，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嘅情绪嘅，我哋叫做系啊，咁都有噶。 例如会有啲乜嘢？即系嗱，我哋一即系好容易想象嘅就系一定系悲伤啦。最多都是悲 伤。以前我细个去殡仪馆，我觉得啲人悲伤啲。 而家冇咁悲伤。 而家我去到殡仪馆，我感觉唔到殡仪馆好悲伤咯。 点解咧？你觉得？ 唔知道、即系喺香港，同埋而家啲人会做得越嚟越简化。 嗯哼， 即系我亦都亲身经历过，有啲人佢自己本身可能。即系而家好兴，我哋叫院出啦，即系喺医院嘅殓房嗰度直接就出殡，然后就去可能去土葬又好，或者火化都好，直接去火葬场或者土即系。 即系中间唔会再做瞻仰遗用， 都会喺医院殓房度即刻15分钟之内搞掂。 在医院啊， 系 咁会唔会有化妆师嗰啲噶都？ 会有，要有土工帮佢换换 即系换 换衫啦，咁样处理一下咁样咯。但系15分钟可以做到啲咩咧？你谂下啦吓。 咁冇人，冇乜人可以入到去睇好多嘢噶喎。 系啊，唔会做到啲咩仪式啦，我哋叫做 系啦。 咁亦都有咁，其实佢哋唔系无亲无故噶，可能佢哋会租架旅游车，但系佢哋话：哎，我好忙。但系佢哋系咪冇钱咧？唔系噶。不是冇钱租礼堂，唔系，因为我太忙啦，咁可能我要开会啊，我要翻工，咁其实我就好疑惑嘅，对住呢对咁啊吓，我就心谂你有几多个爸爸呢一生人，有几多个妈妈咧？ 系咯， 即系我真系会咁样 淡薄咯，好似个感觉。 你有今日咁忙，系因为佢哋养育你啦，即系我真系咁样谂，我当时都会咁样谂。其实我翻嚟好赛后检讨啦，自己同自己检讨啊，我梗系唔会当面话佢哋，咁但系佢真系话佢哋好忙。我要赶住开会，我冇时间，半日搞掂好啦。佢真系忙得咁犀利，但系、 okay. 但系但系喺社会上边佢有一定嘅地位嘅，有啲真系唔系差嘅个环境。 即系 你 话乜嘢都有， 你话佢 系冇时间啫。 佢真系可能佢真系系啊，佢真系乜都有，佢真系冇时间。佢话咁你可以做啲咩咧？咁其实我就喺度谂，我真系喺度谂噶。你哋唔系忙到一个咁重要嘅人物离开你嘅世界。或者离开你的生命的时候、你连最后一程都配合他都没时间。 我忽然之间觉得那种悲伤呢是我你刚才所讲我有种感觉就是以前我们会见得到他们因为有心去安排这件事他真的要送他离开所以他 feel 得到自然得出自己的悲伤。但现在你说见不到他们那么悲伤但在身边现在我见到我觉得很悲伤。即是见到他们这种这样的因为忙。而忘记咗， 我亦都有见过啲悲伤到咧系行唔出嘅， 系 即其实佢好悲伤噶，感觉到噶、真系完全感觉到，但系佢哋已经开始点讲咧，掩盖咗自己嘅感情， 系夹硬压住咗， 系啦，压住咗自己嘅感情，可能或即唔知某种原因令到佢哋唔想表达呢种嘅哀伤出嚟啦。咁其实我自己觉得亦都系另类嘅痛苦啦，吓、即我自己会亦都见过。有些呢就真的很悲伤的、也都有 是呼天抢地那些 是啦那也都有些呢、什么其实什么都有的有些呢就一定要这样做、譬如、仪式上面就会有一个争拗也都有 是、仪式上面有些什么可以争拗呢其实都是跟传统 譬如有一些嗱，明明他家人那个、先人可能他本身呢就是、拜神的即是拜祖先啦，我哋叫做即系最香港人最中意就系拜最兴人最流行屋企都一定有个祖先神位啦。咁 系 咁对于佢哋嚟讲咧，佢哋可能基本上系用中式嘅，即系佢话：哎，我哋都冇宗教嘅，你做乜夹硬要整啲中式嘅嘢俾佢？但系吓、 即系打斋嗰啲佢都唔 系啦。跟住可能唔需要啦，咁样唔紧要。其实仪式系冇所谓嘅，你做边啲嘢都可以嘅，系啦，即系一种表达嚟。咁但系有啲可能咧，啲仔女咧，某一两个就佢可能系基督教，咁佢就可能会话，我一定要用基督教咁样，即系临尾嗰个过程入边，令到佢千方百计都要令到佢拧咗洗，然之后佢就要做咗一个 明明个阿爸阿妈本身唔系嘅， 都有呢种嘅 case 都有嘅。咁跟住咧就屋企人咧，即系有啲就拜神嘅，即系都系拜祖先嘅。咁好啦，礼堂。跟住佢问我哋点处理，我话唔紧要，好尴尬咁样。我话其实唔尴尬。礼堂其实所有仪式你不一定要在那个礼堂做、你是为个先人去做你不是为那些亲戚朋友去做的。 是 所以呢、我们可以呢就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帮他安排。最重要就是自己做到心安理得咯。 Exactly。 还有个先人要阴安阳落咯这件事是最重要的。 阴安阳落这个四个字你可以怎样去解释呢 嗱，咁譬如如果个先人真系相信佢有灵魂嘅，又或者佢真系相信佢需要超度嘅佢自己本人，咁其实做一堂斋照系对于你嚟讲系一个超度嘅法事嚟嘅。 系 啊，即系好多人有个误解，就以为嗰啲师傅喺度咧唱下歌，然后跳下舞咁，其实佢哋唔系，佢哋系做紧一啲好神圣嘅宗教仪式嚟嘅。咁我哋要尊重佢，虽然我自己本身都唔系一个道教徒， 系、 我哋要尊重佢哋呢一个仪式背后系为嗰、那个灵啊， 系 嗰、那个灵咧去超度嘅，系啦，希望佢哋能够咧即系成升仙啊，我哋叫做，即系佢哋系以升仙为终极目标噶嘛， 系 即系道教系。咁譬如如果你话啊，佢系佛教徒嘅，我哋就会话我帮佢诵经，咁令到佢可以往生。 极乐极乐世界咁样，呢个亦都好重要。咁如果你话哦，佢本身系一个真系基督徒嘅，无论佢天主教又好，基督教又好，咁用翻佢哋自己本身嗰个宗教仪式去帮佢哋去做嗰个追思嗰个过程，或者系嗰、那个诶。即是那个祭祀的仪式我觉得是应该的。那其实就不需要太过执着于自己本身的宗教，然后就夹硬逼那个先人去将就。我亦都有听过那个老人家是未过身的。 是未过身。 未过身。那呢就可能有些仔女呢就太孝心，那就一定要他好怕他过了身那阵时呢他们将来不能够在天家那里汇合。 OK。 那就一定要个老人家呢就信教了。亦都有。那老人家呢就信了教了，因为不想再令到他不开心。即是其实老人家的心态呢就是最紧要家人和和气气的。 是 啊是啊。然后呢可能他跟某一个仔女说，他说那阿大呢，可能阿大啦，阿大呢咁就叫我就信咗教，不过呢你记得帮我打斋。呢个朋友亲口讲返我哋，个虽然个老人家仲喺度，但佢已经係交代咗自己嘅后事。唔紧要㗎，你记得帮我去斋堂嗰度或者道堂嗰度打场斋得㗎啦，嗰度做乜都冇乜所谓㗎啦，都有嘅。咁我觉得好有趣囉。 即是好似究竟都令到我哋呢去再三思索呢呢、這个宗教上面啦，即係系咪真係分咗咁多门派，即係即係当我哋往生嘅世界后面啦，系咪都真係分咗咁多门派呢，定係其实大家去嘅都系一个地方呢， 呢个我答唔到你。 系咪 系呀。 唔紧要，饮啖水先下。